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55集，香艳带池瑶去了一个稍微偏点的空地，没有林木遮挡，抬头就能看到天。 这边星星真的好多啊，小时候学校放暑假，我妈就会带我回外婆家，外婆家后面有片池塘，我白天捉泥鳅，晚上听蛙鸣，乡下的夜空也像现在这样漂亮，人躺在藤椅上，满眼都是星星，数都数不过来。 池城也和你一起？ 是啊，不过他那时候才多大啊，小屁孩一个，天天吵死了。有一次他掉了颗牙不肯扔，非说要留作纪念，但留就留吧，放我枕头底下算怎么回事？我干脆就给扔房顶了。就因为这，他就躺在地上哭，因为怕被骂，我也跟着哭，两个人一起哭了好久，吃晚饭的时候都还在抽泣。 江燕简直无法想象那个画面，但他看过池瑶小时候的照片，有现在的神，却没有现在的形。池瑶不喜欢拍照，所以镜头里的他不是准备做鬼脸，就是正在做鬼脸。等他长大了些，稍微好点了，却又迷上了皱眉头，一副小大人模样。你小时候真可爱。 那么土还可爱？你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认识我，你肯定会觉得我凶巴巴的，才不会喜欢我。 说不准。 江燕的童年很安静，如果能在那个时候遇到闹腾的池瑶，她应该会觉得很新奇，很幸运。之后两人又天马行空地聊了很久，久到其他人都结束了游戏，他们才回帐篷。夜里的山上风凉，声音听着也瘆人。池瑶毫无睡意，他叫了声江燕，江燕睡着了没应，他便找出他的棉衣披上，出了帐篷透气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他听到了郑小安的声音， 就是觉得没劲儿。 池瑶刚开始以为是幻听，他走近了点，又听到乔乔的声音，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，当时我就叫你直接挑明，你如果听进去了，说不定还有机会，现在后悔了吧？后悔也来不及了，你看江夜对池瑶姐多好，吃个饭都不用开口，筷子就已经去帮忙挑笋丝了。 池瑶不喜欢笋的味道，但天阳这边到处都是笋，无论他吃什么，笋丝随处可见。像江燕帮他挑笋丝这一举动，他倒没觉得有什么，因为平时他们的相处就这样。原来在别人眼里，这就算特别了吗？只听郑小安又道， 就算我当时说了，也不代表能成。 不一定，我看江燕对你也挺好的。 听到这，池瑶咬咬牙，脚声回了帐篷，却看到江燕醒了。他坐起来，头发凌乱，神情茫然。 去哪了？ 吹风。 江燕拧眉让他过来，握了握他的手， 都吹凉了。 池瑶不太领情，扯了扯嘴角， 你说你这人桃花运为什么这么旺？ 他当然相信江燕，也知道乔乔是为了安慰郑小安才那么说，但心里还是不畅快。这回他总算知道江燕当初看张一鸣时的心情了，即使知道江燕不会和郑小安有什么，但如果他没遇到池瑶呢？他会不会像乔乔所说的那样和郑小安在一起呢？江燕不解，我怎么了？ 别和我说话，我现在看到你就烦。 不过好在池瑶不记仇，他睡了一觉，醒来后态度就恢复如常。清晨六点，天已大亮，晨间的雾气深重，裹了大半座山。 石瑶刷了个牙的时间，头发都被打湿了。江燕拿毛巾给他擦了擦。 我去看了看，早餐有牛肉面。 那就吃牛肉面。 不出意外，牛肉面的汤头里又出现了笋丝。江燕正好不在店里，他在外面退帐篷。池瑶又不是没有手，一般这种时候也就自己动手挑了，但他今天没有这么做。他用余光观察同桌的郑小安，等了两分钟才等到江燕回来。 怎么这么久？ 江燕坐下了。 帐篷出了点问题，再等我。 池瑶煞有其事地点头。 汤里有笋。 江燕古怪地看了池瑶一眼，直觉告诉他池瑶不对劲，但也没说什么。他拿过池瑶的面，默默将笋丝挑到自己碗里。池瑶看着他乖巧的样子，莫名想笑。在他挑完笋后，池瑶用膝盖碰了碰他的腿。啊？池瑶向他耳语。 这次是真的过关了。 池瑶是下午四点的车，三点江燕就送他离开了古镇。这边没有个正规的汽车站，朔城到天阳的车每天就往返一班，固定在一家奶茶店门口上下车，上车后才买票。池瑶买了杯奶茶，满满的奶精味，他只喝了一口就给江燕了。江燕没喝，拿在手里。 我过两天就回去了。 不是说还得四天吗？ 快的话，这边两天就能结束。 你别累着自己。 放心。 还有郑小安。 池瑶点到即止。江燕一听他提这个就笑，点头却不说话。 笑成这样，很得意是不是？ 江燕扶着他的后脑勺，亲了他的额头一下。 知道了。 池瑶走后，江燕加快进度，赶在国庆最后一天结束了手头的任务。他准备第二天就走，不和杨晓他们一起。杨晓感慨： 哎，儿大不中留啊。 江燕嗤笑，直接把刚收下的衣服朝他丢了过去。杨晓接住，嘿嘿一笑。 如果我是你啊，我也这样。哎呀，姐姐确实漂亮。 不料江燕冷冷地斜他一眼，一言不发的话全在这一眼里。杨晓连忙把嘴拉上拉链。 那、口误。 江燕却又变了张脸。但她确实漂亮。杨晓翻了个白眼，往床里一倒。 哎呀，真该让他们看看你这花痴样。 他们是谁？ 喜欢你的那些女生喽，别说你不知道啊。 知道，但看不到。 你今天去月老庙，不会是信了老板说的吧？ 江燕安静了几秒，嗯。 郑小安要是听到，心都碎了。 提到郑小安，江燕眉头一拢，正了神色。以后别再乱开这种玩笑。 哎，我说真的啊，要是没有姐姐，你们有没有可能？ 江燕看向他，眼神清冷。在他看来，这个问题实在多余。 没有这个可能。 他根本没办法想象没有池瑶的人生。晚上和池瑶打完电话，江燕站在桥边看河里的光影。当他不在的时候，池瑶便是独自一人乘船游湖。他说白天的景色和晚上的景色不同，一扇旧旧的木窗里，白天是安静的忙碌，晚上是吵闹的惬意。他说话时总是轻轻柔柔，将一天下来的所见所闻事无巨细地说给他听。他想池瑶了，刚刚才通过电话，他却又开始想他了。 江燕。 江燕闻声见是郑小安，他点了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。 刚和池瑶姐打完电话。 见江燕投来探究的目光，他指了指后边。 啊，我刚才就在后边，挺远的，没有听到内容。 江燕收回目光，嗯了声。 嗯，你们在一起挺久了吧？ 两年。 两年啊。 郑小安回想两年前，正是身边人开他俩玩笑开得最起劲儿的时候，他眼神一暗，愈发后悔自己当初的被动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道： 我记得那个时候，班里的人都在猜，你会喜欢什么样的女生。 是吗？ 他们说，你喜欢的女生一定很漂亮，很优秀。 是， 池瑶就是优秀，就是漂亮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